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网信办、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共同发布的七月科学留言榜近日公布，其中用金鱼检测茶叶农残超标的视频得到查证。来听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最近一段用金鱼检验茶叶农残标准的视频显示，实验者分别在绿茶、花茶和黑茶内放入金鱼，金鱼进入绿茶和花茶后没有多久就出现了翻白眼死亡的现象，放入黑茶里的金鱼却一直正常游动，这是因为市面上的绿茶、花茶中含有农药残留，而某种品牌黑茶中没有农药残留。事实上，小金鱼的死亡跟传言中提到的农药残留无关，小金鱼在绿茶、花茶中死亡可能是因为茶中含有一定的茶多酚，茶多酚会对小金鱼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小金鱼无法抵抗。相比黑茶而言，绿茶和花茶中的茶多酚含量较高，因此绿茶和花茶中的小金鱼反应可能更明显一些。另一个可能导致小金鱼死亡的原因是茶水中泡出的茶皂素，茶皂素会通过破坏鱼鳃的上皮细胞进入鱼鳃血管，使细胞膜通透性发生改变，最终导致金鱼死亡。黑茶中的金鱼逃过一劫，则是因为黑茶是发酵类茶叶，在发酵过程中茶皂素会消耗很多，但长时间放置在黑茶中，金鱼也很有可能死亡。另外也不用过于担心茶叶农残的问题，根据农业部每年对全国茶叶质量安全进行的例行监测，近3年茶叶农药残留监测合格率分别为 97.6%、 99.4% 和 98.9%，这表明市场上的茶叶安全是有保障的，不合格的茶叶只占极少的部分。 感谢记者蔡鹤娟发回的报道。我们再来关注旅游方面，日前云南省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旅游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今年10月1号之前，云南将大幅降低国有景区门票以及景区内索道、接驳车船的价格，降低旅游线路产品成本。上周末，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叫停了在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开展观光、游览和摄影等活动，目的是为了减少频繁的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旅游资讯，我们再来关注泰国海岛游。泰国国家旅游局日前表示，泰国政府正在讨论海岛旅游的安全问题，接下来预计9月份会有新的安全措施公布。7月5号，泰国普吉发生了游船倾覆事故，造成47名中国游客遇难，之后包括北京、广东等地去往泰国海岛游的游客大幅减少，一些出境游的游客纷纷把目光转向欧美、澳大利亚、日本等目的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立秋，今明两天呢本是处于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控制当中，多阴雨的天气伴有雷电和短时降水，尤其今天夜间的降水比较明显，近期外出需要带上雨具，注意防雨防雷。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虽然有降雨，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上下，体感是比较闷热的，防暑降温呢不可放松。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大家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是周二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懒这个字儿。 哎，我实在是接不上话。 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嗯、就是，我觉得现在啊，都挺忙的， 嗯， 是吧？上班也辛苦，回家照顾孩子、嗯、照顾老婆、照顾父母也非常之辛苦。 嗯，不，嗯，我倒觉得不应该从这个角度，不应该说，哎呀，现在很多人都比较辛苦的同时，可能就犯懒。我倒觉得不应该这么说， 哦、多一点休息的时间呢， 更多的可能都是在做懒人经济这个生意。 哦， 哎，你比如说，我想吃东西，但是我又想足不出户。好的，嗯、那我可能找闪送啊，找外卖。然后我呢想购物，我又不愿意去商场，我就想窝在家里。好，嗯、网上商城， 嗯， 类似这种，包括像在家里的一些小家电。那比如说，我不愿意洗衣服， 嗯， 我搓板我看着就头疼。啊，类似这种，包括哎呀，洗碗，我看一池子那些碗，我烦的就不行， 是 嘎嘣啊，又不好洗呀、啊，然后弄一手油污，我实在是烦的不行。 嗯， 就是这种懒人经济，可能是未来比较赚钱。 我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讲， 嗯， 您是站在商家的角度， 嗯， 来讲。 好的，我坐到嘉宾席上， 我想的是怎么花钱， 嗯， 您想的是怎么让你挣钱，对不对啊？今天咱们刚刚哥也说了啊，我们要聊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啊，非常非常火的，好像好多朋友都在想，我要不要在家里边添置这么一样， 嗯， 东西啊？但是呢，大家可能会有点疑问，首先，我们家目前这个条件能不能添置呢？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好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传说中的什么呢？洗碗机。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也是这个业内的专家啊。我们首先请到的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区的销售总监李瑞红女士，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美家电北京销售总监李瑞红。 Hello， 哎，你摆手，大家也看不见啊，只能听见。你可以离话筒更近一些啊。另外还有一位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区的产品部的经理刘海，欢迎刘海。 大家下午好。 嗯，这没刘海也叫刘海。哎，今儿咱们聊一聊这个洗碗机啊。洗碗机我还专门查了查，因为确实我家里边想添置一个。 是查它的由来呀、啊、还是查它的功能啊？ 最开始肯定想查一查口碑怎么样， 嗯， 就是用过的人使过的人觉得值得不值得买， 嗯， 因为也不少不老少钱呢，是吧？ 嗯， 然后顺道的我就查到了它的一些历史。它的发明比一些咱们就是现在已经非常普及的那些电器还要早，比如说像我们抽油烟机、 嗯、 像冰箱，比这些还要早。但是目前好像洗碗机不是很普遍。 对 对，所以我就说，哎，这是为什么呢？而且我又看了一个数据啊，说现在欧美的家庭里边， 他们的那些人的家庭里边，已经像洗碗机这种东西普及率已经达到了70%甚至更高。 嚯， 在咱们那儿可能才刚刚兴起。 嗯， 我说哟，这还挺有意思的哈。我说那咱们中国一定是一个有巨大潜力，至少是在洗碗机这块有巨大潜力、巨大的一个市场。 那当然，因为你想，你要在国外吃饭的话，基本一个盘子解决战斗。 哎， 对吧，一个盘子里头这半边放凉菜，那半边放热菜，什么反正就一个盘子解决、 哦、 但是像咱们不一样、 嗯、 盆盆碗碗的很多、 哦、 包括你今天有凉菜的，有热菜的，有喝汤的、 哦、 有吃主食的、 哦、 然后还有筷子，还有为了配这些的不同的勺啊、铲子呀、啊、叉子呀、啊、刀啊、 嗯、 你想这多复杂。 就是说咱们其实更需要就类似于像洗碗机这件事情帮我们解决很繁重的洗碗工作。 但是大家可能都觉得哎呀举手之劳嘛，算了，咬咬牙洗了它。 而且对于洗碗机确实大家有很多误解，包括我也是。 包括我也是。 一会儿咱们来解决一下。 可以。 看看反正我是要买啊。 嗯。 你呢？ 不要。 看看一会儿咱们聊完之后你有没有改变这心。 好吧。 好吧。来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洗碗机啊。一开始呢我可能想问一问这个先问问女士吧。 好， 你们家有洗碗机吗？ 嗯，有。 有，老使吗？还是就放在那儿当一摆设？ 当然要使了。 当然要使。 买了干嘛用呢？ 哎，那你感觉如何？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非常好，是好在哪里呢？ 至少我看到，有时候请客吃饭，看到家里面的一些锅碗瓢盆，然后一堆在桌子上的时候。如果没有洗碗机之前，我觉得我是很崩溃的、 嗯、 因为我会跟我们家先生说你洗还是我洗， 嗯， 对吗？ 嗯， 然后可能会说我炒了菜， 嗯， OK 你去洗碗， 诶、嗯、这个分工很合理啊， 对吧？但是自从洗碗机以后，我觉得至少家里面有更多的时间我去陪陪家人，我也不需要去做这些、 嗯 我觉得很讨厌的工作。 别说讨厌，可能是相对比较麻烦的工作。 其实是这样的，我今天来呢，本来是想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 结果呢，要从一个男性的角度聊一聊这个事情，是不是？ 嗯，不是。 好、 我觉得我要分析一下这个生活啊。 嗯。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然后生活也比较紧张。其实我们现在更追求的是一种更健康、也更舒适以及更便捷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嗯。 这是相信是很多人想追求的一种生活理念。那么呢，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有家肯定就有家务活这项工作。我记得看过一句话是说，婚姻质量的好坏往往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所组成的，对吗？所以说家务是在家里面是最繁琐也最枯燥的工作。 一定一定， 对吧？ 嗯。 那我前两天在一篇微信上面看过一篇文章啊，是这么说的，说每天下班回家之前的15分钟您都在干什么。文章这么说的啊，可能我觉得生活中可能有三种男性。 嗯。 一种是可能下班前的15分钟我坐在车里面点根烟，然后听听音乐享受一下独处时光。那可能他的另外一半在忙着接送小孩，忙着回家做家务， 嗯， 然后可能心里面会觉得很委屈， 嗯， 哎，我们家老公怎么还不回家， 嗯， 还不来帮我干这个活，对吗？这是一种家庭状况， 嗯。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家庭状况，可能是，哇，真是杰斯好男人啊，就是把女生宠得跟公主一样， 嗯， 十指不沾阳春水，是这意思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男人可能相对比较少了。 嗯。小胖可以做到。是吧？ 嗯。他一说这个我眼都亮了，这不是在说我吗？好，第二种很罕见啊。 对，相对比较罕见。 嗯。 但是我相信更有一句话叫做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吗？ 嗯。 所以我相信更多的家庭是希望男女双方去共同承担家务的。那么就必然有分工这一项， 嗯， 所以说，嗯，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更希望整个家庭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在更追求一种人，所以家务这一项活怎么能变得更简单， 也更轻松。 嗯， 这就滋生了说我们作为我们商家啊，或者是说做新的一些科技的诞生，它会必然把家具家电这种行业带入一种让我们的双手解放出来，比如说一些洗衣机，然后干衣机这种生活方式， 嗯， 甚至于是一些高科技引入到家电里面，这种都是包括我们今天要谈论的洗碗机，其实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因为我们家以前我来北京有几年的时间，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家装修完房子以后请客吃饭， 嗯， 然后我们家先生一堆的同事跟同学来我们家吃饭，哇塞，我一看那么多的碗筷，而且每次都得我洗，我头都晕了， 嗯， 真的， 嗯， 后来我想哎呀一定得装个洗碗机，所以解决了， 后来幸福到如今是吧， 对，这是最重要的。 好，如果把这一段话啊，咱们的节目开始啊，当成一篇软文看的话，这就是特别软的那个部分，情感的部分， 嗯，都商业软文。 拉到后边，一定会有猫腻。 嗯， 今天咱你说完你的软性的一些东西了，咱要说一说硬性的一些东西。这些我觉得可能是有购买洗碗机这样欲望的人群，例如说像我这样的人，都是想这样，就是解放双手。我希望有一些时间能够陪陪家人，我们干点别的事儿。 对、啊， 虽然相处的时间 有意义的事， 对，好像是干什么都很快乐哈、啊。陪伴就是最长情的话，我在这洗着碗，你旁边在那看着也挺好。但是我觉得不如，是吧？吃完饭我们一块儿去遛遛孩子，不是遛遛狗。包括或者遛遛孩子，或者我们俩人在那儿一起看一看，看个电视剧也好啊，看个电影也好啊，读读书也好啊，分享一下今天的工作经历啊等，我觉得可能时间放在这边可能更有意义一些。 对， 所以我觉得可以去买一个。但是呢，我疑惑就开始来了。首先我很怀疑洗碗机这种事情，你想盘碗咱都不说啊，咱就按照大类来分，它的形状都不一，更别说盘子又分好多深了浅的。那洗碗机它到底是什么原理能够把这些东西洗得干干净净的，这靠谱吗？它是怎么泡着，还是里边有一机器小手在刷着？可能刘海得给我们说说这原理到底是什么。 洗碗机的话，它 简单说说就 简单说一下、 嗯、 它其实呢是用高压跟高温水来冲洗我们的碗。一般的话我们洗碗比如在水池子旁边， 嗯， 就是一个自来水，可能有时候冬天我们会用温水去洗啊，但那个水呢是自然就是从水龙头冲下来的。但是洗碗机呢，它是在洗碗机的底部有个喷水壁，它是通过高压把这个水呢，而且是高温水，就是冲到我们的一个碗 碟上，就高压水枪似的， 对对对， 滋的、 嗯、对，是的。首先它的温度有多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比如冬天我们在洗碗的时候用一些热水去洗嘛，首先热水的话去油肯定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嗯， 而且我们洗得比较舒服。热水的话一般我们能承受的皮肤啊，能承受的热水的温度一般50度算很高了， 也就这样了。 对对， 泡脚。 对，但是洗碗机的话，我们市面上看到洗碗机能从65度到75度。 哦，等于相对是热水来洗这些碗了。 对， 那里头会有所谓的比如说什么洗洁剂啊等等，这些会有吗？ 会有，但不一样。比如平时我们放的那个洗洁剂是液体的嘛，液体洗洁剂， 嗯， 它的主要成分呢是一些表面的活性剂，它是有些化学成分在里面的。然后长时间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洗干净，比如说用凉水冲洗的话，它容易留在比如说那些碗的缝里面，或者留在我们皮肤里面，长时间其实是不好的。洗碗机的话它用的是洗碗粉的话，它其实主要成分表面活性剂只是一部分，它主要还是一些碳酸钠，就是类似于苏打这样的东西、嗯、所以说整个从洗碗粉就从洗涤剂这个角度来说，它不会有什么任何残留。 嗯， 另外的话就是本身对碗碟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些化学的这些影响。 嗯，好， 它不会沾到我们皮肤上面去。 嗯，好，那这些原理啊什么的就知道了，因为还有很多的疑问。这样，因为咱们本身就是做家电的，我相信咱们在做家电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所谓的大数据，就是现在在家电当中或者说在厨房当中，你们的大数据说，哎，什么相对购买的人群或者说有意愿的人群会比较多？我相信比如说抽油烟机， 这肯定是硬性的，就你只要装修房子，一定要买一个抽油烟机， 对， 而且最好啊功率大的，能够吸力强的等等，然后包括冰箱，包括洗衣机，这都是硬性的，一定要有的。包括现在慢慢的，可能在你装修的时候，整体厨房当中可能专门要一个格子，我要放个烤箱，或者说微波炉， 对， 这个也是这几年开始慢慢的开始流行起来 的。是 的，那洗碗机呢？ 我们先从那个就大数据方面，先从两个方面去讲，一个呢是市场占有率，一个是呢增长速度。从市场占有率来说，刚才像王宇老师所说那样啊，就是比如说像油烟机啊、燃气灶啊这种东西是硬性的，比如我们家装修，它一定需要这个东西的。这个东西的话，它市场占有率很大，但它增速不高，因为现在、 哦、 对，因为它市场本身品牌比较多，然后保有率比较大，这是所以说它市场。份额是很大，蛋糕很大，但是它增速不是很快，可以说是比较平稳，比较缓慢。但是呢，就是从过去3年来看，我们的数据来看，增速很快的，首先是洗碗机、嵌入式蒸箱、嵌入式烤箱，还有嵌入式微波炉，这是增速非常快的。另外，现在目前来看呢，还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就是洗干衣机，像这样的产品，就是单独的干衣机这样的产品，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会意识到，比如说。冬天的雾霾啊，或者南方会有些潮湿天气啊，梅雨天啊，衣服洗不干晾不干，小孩的衣服需要消毒等等， 带烘干， 这是增速很快的，就是洗碗机算是在增速快的产品里面一个领头羊，它最快的、所以说我们也能看到，就是目前就是无论是电视啊，还是电子这些传统就是媒介，能看到铺天盖地的这样的洗碗机广告。 对，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之前我们该买的都已经买完了，像洗碗机我们是占有率相对低一点，对，目前就是在普及率吧，我们这么说，普及率相 对 会低一点，对，然后它有上升的空间，而且空间非常之大， 对，很大。 我们看近几年好像比如说原来可能是国外的品牌会多一些，我们接触到的也是相对多一点，国内的品牌大多都在做抽烟机也好啊，做燃气灶啊等等， 冰箱 啊等等等等，但是近几年哇，国产品牌哗哗哗哗的往上上啊，各种样子的、各种型号的，全都在有这个洗碗机这个东西。 对， 原来在家电卖场，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哪有洗碗机这种东西？开玩笑吧！现在也是蛮大的一块儿，在就是厨卫这一块儿，厨房用的电器也好，卫生间用的电器，哇，占的绝大的比重都是这些东西。 是的， 而且洗碗机占的这个区域是越来越大，因为产品越来越多了。 对，是的，是的。 那我再问一个，像洗碗机，你建议是，比如说我厨房要开始装修了，我希望在我的操作台的底下的某个格子里头要放一个，那这个时候我就要开始设计了，还是说不用，你就装你的，规格都是一样的，你只要设计出来这么一个空，你就随便买完都能放得进去，只要上下水弄好了就 OK， 应该是哪种？ 您说的是基本正确，就是目前的话，我们洗碗机的话来看是分两大块吧，一块呢是以欧美为主的，这样的就是您说的这种嵌入式洗碗机，这样洗碗机的话就是它尺寸是标准的这种，就是宽60公分这样标准洗碗机，只要是您呢橱柜呢留好这个位置，宽度留好，高度是留好就可以了，然后欧美洗碗机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高度尺寸。但是呢目前就是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过，就是现在就是国内很多厂商在做洗碗机，那么这个洗碗机的话它的尺寸就五花八门了。有的可能装在水槽上面的，也有装在那个台面上，就是简单放一个洗碗机的，有这样的，就是这种尺寸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常规。是简单来说是分两种吧。但是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洗碗机可能算是一些洗碗机的边缘化产品。如果说您家里如果说就是三口之家，或者是跟爸妈在一起住，平时吃饭的话碗碟子比较多，还是建议需要有一个大一点的洗碗机。因为锅子什么也可以放进去，小的洗碗机的话肯定放不进锅的，咱们中国炒锅又很大。 对， 标准的连锅都放得进去， 可以放得进去。 为什么说洗碗机可能能洗什么，对吧？可能消费者会觉得洗碗机能洗什么，除了洗碗，其实它还有一些碗筷，洗澡，哇塞， 给水果洗澡能行吗？是不是 洗澡？ 真有人问，就是说这个说洗碗机是只能洗碗吗？

那就废水吧。 哦，对，这也是那个困惑我们很多，就是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也比较困惑，就说这个洗碗机可能很废水啊。 嗯。 啊，因为我们洗碗的时候呢，是要开着水龙头一直在冲嘛，在冲水。如果说呢，我们不去这样的用活水去冲碗的话，那是怎么办呢？就跟那个餐厅后厨，就是那水用一天一直泡着在那洗，洗了，对对，那是很省水。洗碗机是怎么工作呢？洗碗机是那个先引进部分水在洗碗机机器里面，然后加热开始冲水。然后呢冲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把它再放掉，然后再进一部分水。它其实是用的水量很小。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在洗大概四个人的碗量大概十几套的时候呢，我们手洗的话要用几十升水，这是要有的。就比如我们家里正常家里要开水龙头的话，真的是肯定可以有。洗碗机的话一般啊就是平均来说十升左右就可以洗完了。十升的概念就是我们那种大桶矿泉水，就是小桶的吧，两桶水都可以了，就可以洗碗，很省水。现在最省水的洗碗机的话，一套程序下来，从浸泡到洗到最后的漂洗结束之后呢，可能也就是七升水或6.5升水，也就这样。大概就是说那个小瓶的矿泉水瓶就没几瓶水，很省水。 那是最省水的。 对对对，是的，非常方便，很省水的。 那除了省水之外，因为之所以我对这有误区啊，并不是说因为费电，并不是因为费水，因为很多人都跟我说维子还不如自己洗呢。我说为什么呀？说你看啊，他洗完了以后，他底下有一托盘，那那些脏东西全在托盘里。你把碗捡完了以后，你还得重新把里头那些 你还得收拾它 那些所谓插盘子呀或者什么，你得清洗呀，底下那个盘儿那又脏东西，你也得再清洗呀，里外里你还得洗一遍。哎呀，我一听还真是这么回事，那算了吧，还是不能使。 看来你们家确实是挺老了，是吗？就是那个机型号蛮老的啊。 我来给您解决这个困惑 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正常洗碗的时候呢，洗完碗之后呢，我们要清洗那个水池子底部，那个沥水篮也是要清洗，因为它有很多一些残渍嘛，残渣，那要清洗。在洗碗机的底部呢，它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装置啊，大小呢是跟我们的那个水盆的那个沥水篮差不多大小。每次洗完之后呢，只需要把它拿出来磕一磕就好了，很简单，也不需要说是要里面全部洗一遍，不用的。因为它本身高压高温水的话，已经把里面碗碟包括内壁洗得很干净了，是不需要我们再去手动洗一下内壁什么的，不用的。我们只需要每次洗完了之后呢，把底部那个沥水篮拿出来磕一磕就好了，把那个残渍磕掉。 就相当于你家里面水槽下面的那个 大小也差不多， 就相当于是水槽底那个篦子，把那个磕干净就 OK。 对对对， 哥哥，我突然想到你说的那大盘是不是烤箱里边的呀？烤箱底下是有个大盘儿， 哎，我有点混， 你看看，一直以为自己家有洗碗机，没想到是烤箱。 然后再其次，因为你比如说，会不会洗着比较麻烦？我所谓这麻烦，我给你解释一下，就类似于，比如说，那你吃完了以后的那些碗，那肯定不光上头有污渍，可能也有一些残渣，对吧？比如说什么饭粒儿等等这些， 对， 用不用说好？为了我洗洗的这个干净，或者说冲刷下去这个不会把我这个洗碗机所谓的堵塞，那我在放进去之前，我先得拿一个布，先得把这个尽量先擦一下，再擦一下，会这样吗？ 您说这个是那个就是用洗碗机的另外一个误区，就很多人觉得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洗碗机所有东西都弄得很干净之后，拿水冲一遍之后再放进去，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放洗碗机之前呢，也就是跟我们放在水池里面洗一样，就是如果说有很大的那些饭，就是一大块东西，肯定要先倒掉那个垃圾桶里面，然后呢，这个时候的话就可以放洗碗机里面了啊，没必要说是把里面弄得很干净，然后再放洗碗机，不用的。就是大块东西，比如剩了很多菜啊什么的，这肯定要拿走，倒到那个垃圾桶里面。其他的话就放洗碗机，让洗碗机弄就好了，我们就不用管了。然后呢，等我们洗完之后，会发现那些米粒啊，包括一些残渍啊、残渣啊，就会在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洗碗机底部有个沥水篮在那里面，所以说就是把这个沥水篮拿出来，清洗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对，就跟洗衣机似的。 对 吧？ 对，是的。 我们洗衣服总不至于我们先把手搓一遍再扔洗衣机， 对，不用， 应该是不用这个步骤，就放进去就完了。 对， 最多可能衣领上 有点这个油渍，你稍微弄一个这个什么 衣领镜之类的， 哎，等等等等，然后您就放进去，交给他处理就 OK 了。 嗯，而且有的洗碗机呢，它会带浸泡功能，比如说您这个碗呢，可能放在这个室外环境里面放了很多天，家里比较干燥，比如冬天，很快呢那个米粒呢会粘在这个碗碟上，可能会很难清洗。比如说我们要去洗的话，可能要泡个一段时间再去洗，但洗碗机就不用，您可以先选择比如说有的洗碗机会有浸泡功能，选一个浸泡功能，然后再选择一个标准的一个洗涤程序，出来之后就很干净了。 那我接下来还有疑问，它的噪音会很大吗？ 噪音的话是确实，这也是您代表了我们的那很多很多那个消费朋友啊，他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噪音的话，洗碗机噪音非常小。它的分贝数是大在，一般来说的话是在40分贝左右，45分贝以下吧，基本是这样子。好一点洗碗机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做的 SMAG 的洗碗机，它的分贝最低达到38分贝，基本就是很安静了。加上它又嵌在这个厨房的那个橱柜里面，可以说它的那些，包括它那些主要的一些产生噪音的一些电机又在背部，所以说基本可能只能听到水流的声音，听到什么其他声音的。 洗一次大概要多长时间？ 这个的话是，有标准程序。标准程序的话，大概是从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不等，就要根据我们选的程序来看。也有自动程序。自动程序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新款洗碗机它是这样，就是您选择自动程序之后呢，它会自动侦测这个水干净不干净。它如果说检测到不干净呢，它就继续洗；如果它检测到呢已经干净了，那就不洗了。所以说这个是根据这个碗碟的干净程度，它自动去智能化的去做一个这样的检测。 它是怎么检测呢？ 就比如红外类似啊， 没错，是 就它一 个 光滑没扫到任何的异物。 OK，好了， 对对对，是的。 那如果比如说我有一金盏啊，里边呢有一个小荷花，那个是镶在上面的，我也放在里边，他会不会一直觉得这荷花就是异物？ 会洗掉的。 对，就是我们在选择洗碗机程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杯子，比如我们买的玻璃杯，是那种水晶杯或这样的，它有专门的针对水晶杯洗的程序，所以说不要用特别大的水压跟水温去洗。有专门程序，选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对，因为高端的一些洗碗机，它会有针对一些比较高品质的一些餐具碗具，它有专门研发的这样的功能。 明白，明白。那还有就是，它是不是要分材质的？有的时候也说材质，就是因为咱们使的一些锅碗瓢盆，它都是不同材质的，对吧？ 对对。 那比如小胖说了，我这个盘子塑料的可以放。我这个吃饭的这个碗金属 的 放，我这盘子陶瓷的放，是吗？还是说不行，只限于某种？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这些塑料制品，您可以看它有一个，就是一般会在背部有一个标识，就是耐热温度。目前的话，可能我们主要是用于餐具使用的这种塑料盘子，一般都是在可能不到100度吧，80或者是90这样的，都是安全可以用的。比如说有些可以放那个微波炉里面， 对， 它的温度会更高。 洛克盒啊，等等这些都可以。 因为洗碗机刚才说了，就是它的一般水温是在65到75这样的一个温度区间，所以说一般不会对这些材质有些影响。所以说您洗的时候呢，就也不用说是一定要分材质，就是放进去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用的一些杯子呢，会有一些就是可能是您在买这个杯子的时候呢，比较贵重，外面有一些纹饰啊这样的东西，可能商家在提醒您的时候呢，说他在卖您这杯子的时候跟您说这个不要用特别高温的水去洗，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我们需要就特别注意一下，选的这个程序呢一定要用低温的那个程序去洗就可以了。其他的材质是没有什么区分。 好，有很多朋友在选择电器的时候可能会选择进口的，因为比如说像洗碗机，米勒最开始有的，到现在的话可能大家一查一比较，可能还是进口的我可能更信任一些啊。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进口的对吧，你老外吃东西跟我们吃东西用的餐具也不太一样啊，他们可能盘子用的多一点，叉子用的多一点，他们不用筷子呀，筷子能洗吗？啊，包括我比如说碗，我大中小碗各种不同的碗，盘子我也分，我还有那种鱼盘放鱼的，挺大一盘的。比如说我要选了进口的，那这些盘子碗什么的都适用于咱们中国人吗？ 可以说是完全适用。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在挑洗碗机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我们要挑 这个洗碗机能不能洗干净，这是第一关键要素。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些碗碟怎么放进去的时候的话，就要看这个洗碗机里面内部的一些栏架的设置。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那个 SMAG 洗碗机，它内部的篮筐底部是可以完全放平的。你可以放一个中式炒锅也都没有问题。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第二层的篮筐也是可以调节，高度可以调节。比如说下面的盘子呢，我们盘子比较大，或者您刚才说那个鱼盘比较大一些，那我把顶部的篮筐抬高，这样的话给底下底部这个空间留的空间大一些。这样可以适用一些放一些我们这些中式餐具。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些筷子，就是我们中国人经常用筷子细长条，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呢是我们有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就是在这个洗碗机的顶部有一个专门有一层放这些刀叉或筷子这样一个一层这样的层架，专门放这些层架这些餐具的，所以说洗起来就比较方便，有专门的地方去放它。 也不用太担心。 对，是的。 好，一会儿我还有几个问题，我们要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所剩时间不多了，我接下来问的问题可能是就是更细节了啊。就是现在市面上我们看到了这些好多好多的品牌，有哪些品牌是可以我们相对放心去选择的，可以多举几个，谁先来？别谁先来了，这个你们家用的是什么呀？ 我们家当然用的 SMAG 嘞。 哦 ，SMAG。 对，因为 就那个倍儿漂亮那冰箱的那个牌子是吗？ 哎、对。然后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面现在出现的洗碗机，可能大体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台式的，有一些像水槽的，还有一些像独立式的。就是可以自带门板的，包括你刚才说的 SMAG 的很漂亮很彩色的那种，也都是属于独立式。但是现在可能普遍用户最多的应该是嵌入式的会居多一些，因为它跟整体的厨房设计在一起的时候会更美观，也更整体。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品牌，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肯定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然后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那市面上面目前据我了解的话，可能我是这么建议吧，就是 你快点说啊，时间不多了。 可能是像西门子啊、博士啊，或者稍微高端一点的，或者再高端一点的，像我们这 SMAG 的也好，Miele 的也好，这种我觉得相对，毕竟是洗碗机是国外生产的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专业度来讲的话应该会是更适合一些的。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下一次呢我们可能再会聊一些别的，比如说我也非常感兴趣的像烘干机， 对， 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包括蒸箱等等，回来咱们再聊，好吧？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